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网络上有一则关于孤独分级的热帖，其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做手术，被网友们普遍认为是终极孤独。近日，95后职业陪诊员视频的走红，让陪诊员这个略显新鲜的职业跃入大众的视野。现实生活中，儿女在外工作的空巢老人，独自打拼的单身青年，丈夫忙碌的孕期准妈妈，必须面对独自就诊的孤独以及孤独之外的难题。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加快，看病缺乏陪护成为很多群体的难点痛点。那么新兴的陪诊员群体能否成为孤独就诊难题的解决方案？未来的发展中，怎样让陪诊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的话题是陪诊员走红网络，如何让陪诊真正成为一种职业。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分享一张让人有些心酸、有一些无奈的照片。或许您看过，或许您没有印象，但是没有关系。当我在说的时候，您一定会深有同感。前几年啊，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共鸣。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有两张病床，一个男孩左手拉着病床上的爸爸，右手拉着病床上的妈妈。这张照片的名称是独生子。我想，不少与父母分居两地的独生子女最怕听到的就是父母生病的消息。在人头攒动的医院里排队挂号、就诊、检查、交费、拿药，还要面临越来越多功能复杂的智能设备，穿梭星罗棋布的科室之间，想想都让人头疼。何况医院很多检查都要求有人陪同，甚至要求有力气的人陪同。那么在这样的刚需之下，陪诊员就诞生了。大家可能会好奇陪诊员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跟随陪诊员小刘去了解。 半年多前的话，我的亲戚然后在抚顺，然后他的女儿是在上海工作，这边我亲戚过来看病，但是的话他那边工作请假不能太久，然后后续的话就是我来陪我的亲戚看病，然后老人这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然后也是非常难，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去帮助他们。这个职业的门槛不是很高，最需要的是需要爱心和耐心还有责任心。工作任务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陪诊的服务，跟大家理解的不一样，不是单纯的陪人走走步唠唠嗑，这个工作是挺辛苦的。你从一开始的这个之前就要做功课，他是哪家医院呢，然后的话明天你们去看的科室在具体什么层啊，然后这个医生的那个简介是什么，比较擅长什么，然后第二天的话你从之前的挂号指导，然后在医院的一些接待，结果的领取，然后包括一些检查，这些都要陪同。我们收费陪诊半天是198，全天是298，全职的话月收入在10000块钱以上。就是之前的话，我们一个陪诊的患者孩子是在外国国外的，在半夜突发难受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我们，然后我们这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就是老人的话，当时的话挺感动，然后我们也其实心里也不是滋味。然后老年人其实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就是陪伴，可能有时候就是你恰到好处的一句关心，一个善意的拥抱，一个简单的搀扶。就是我在接待一个空巢老人的时候，然后他这边的话没有子女嘛，我跟他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那个眼泪就在自己的眼圈里打转，然后眼睛就变红了，然后他自己其实一打开话匣子他就是搂不住了，他再给我讲了一下他的感情经历，然后包括为什么没有子女，当时我就觉得哎，很难受。我在想我老了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人去帮助我，是因为这个行业是新兴的，没有统一的标准，我自己希望通过自己经验的积累做一些素材的收集，建立这个行业标准，让陪诊成为更有价值更成熟的职业。 听完了小刘的讲述哈，我想大家对于这个陪诊员呢也有所了解。我们也有请今天节目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医疗法学专家童云红律师。童律师欢迎您。 哎，陈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说哈，这个有需求才有市场。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职业陪诊员，当然这个职业要打上引号哈，目前他还没有说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一个职业。那么陪诊员他渐渐兴起的原因是什么？童律师， 所谓的这个职业的陪诊员啊，出现还是有他的这个现实背景和这种历史背景的。第一个呢，随着呢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啊，相关的一些医疗一些信息化的这种程度越来越高，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没办法一个人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就诊任务，甚至呢会出现一个人会生好多种病，要跑好多科室，对这些网上挂号手机支付等各种情况呢都不熟悉，尤其对老年病人啊，他确实需要陪诊员呢帮助他。而呢现在的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呢，这些老人也好，这些病人也好，他的一些亲人很难能够照顾到他。为什么呢？这些老人目前基本上都是一独生子女家庭，他的孩子呢可能只有一个，这些孩子呢平时工作呢又比较繁忙，或者说老人呢根本就不想麻烦子女，有的时候体谅子女的这种困难他不想麻烦，但是他自己又没办法去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有这种需求。这是从病人这一方面的角度上去说。另外一个呢，从医院这个方面去说呢，职业的兴起呢与这个医院的一些布局啊流程啊不合理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现在的医院越建越大，从这个楼到那个楼要走5分钟甚至10分钟，那么中间还有反复的就诊检查，拿化验结果取药交费，不同的窗口确实也不一样。而且呢门诊呢一套规范，住院呢又一套规范，他很容易搞混。甚至有些陪诊员他自己说，他也是干了3-4个月才摸清这个医院的一个布置和一个基本的流程。甚至在哪一个地方检查 CT 哪儿做，核磁共振哪儿做，他又要找半天才能找着。我们甚至碰到过做完检查了想回病房还有迷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一些呢和医院的布局啊流程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医护服务啊可能还不够贴心不够周到。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先诊疗再检查，检查完再诊疗。这中间怎么连接，当天看不完病是不是第二天我还要再挂号，甚至第二天是换医生了，今天是张医生，可能我做完了相关的检查再回过去的时候呢张医生已经看完门诊下班了，第二天呢张医生又不上班又得换李医生。那么相互之间这种连接门诊的这种流程连接性啊以及这一种人文的服务啊关怀可能也是需要咱们医院的需要去改变完善的。那么还有可能他本身就有病痛，活动啊体力啊各方面都不方便，加上他情绪上也比较低落，这个时候呢需要旁边有一个人陪诊，一方面呢帮助他完成相关的一些排队啊都是需要体力的一些活动，另外一个呢也是在感情上呢对他进行一个抚慰和支撑，那让他感觉到有温情。这个我们将心比心，如果说去看病不要说是大病，就是一个发烧头痛脑热可能精神就特别萎靡不振，去医院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去你就感觉到特别孤单，所以这种心情上或者心理上的需求也是需要的。所以呢无论是从病人角度上去说，还是从医院需要完善的情况来说，还是从病人的一种客观的一种心理体力心理情感需求方面来说，可能都是导致所谓的职业陪诊渐渐兴起的一种需要，因为他还是有需求。 的确，那我们现在对正在兴起的陪诊员主要做一些什么哈，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啊。有一种呢是只需要对医院的基本情况足够熟悉就好，没有太多的门槛啊，基本的就是挂号啊、陪伴啊、跑腿啊、取结果啊。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更专业的，比如说有就诊规划、上门换药、专车接送、病床陪护、心理陪伴等等。这个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杂的。那么张老师，您怎么看陪诊员提供的这些服务内容？ 据我观察哈，陪诊员服务的内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啊，有的呢就是全程的从家里接走到送回家啊，这个流程都包括在内的，有的就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啊，比如说这个夜间的一个啊陪护哈、啊、第三个有的就是只是帮着去取药啊，然后有的呢只是帮着去取结果，有的帮着只是去送这个化验的样品，所以它的内容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这种需求哈、啊、是整个链条上不同阶段的或者全程这个阶段的都有需求的，关键的问题就是需求和供给之方他们之间能不能就价格达成一个共识。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有点困难。比如说呢我碰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一个病人需要从 A 医院啊去抽血，然后要送到 B 医院去化验，就这一个简单就是送检的样品的这么一个收费呢，300块钱。送的这个人呢，因为他很清楚送到哪里，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最后没有去送，是自己去送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自己去送呢，到达医院之后，这个样品不是送在一个窗口，它要送几个窗口，分别在不同的楼层、不同的诊室。所以实际上300块钱里面包含的内容呢，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或者说有一定的经验的价值在里面啊。你去你就得重新学习，人家去就是一步到位啊。所以呢，最后我们评估认为呢，这300块钱其实还是挺值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综合评估下来，你从取血液样本到送到这个医院哈，你这个全程整个花了多长时间呢？你只要花3到4个小时才能完成。人家收你300块钱，这个小时工资也不高。因此上来讲呢，有的时候呢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哈，所以这个有时候你自己一核算呢，其实经济成本还是找到这种职业的就诊的服务人员还是非常好的一项服务。 确实对于一些急需陪伴的人来说能够解燃眉之急啊。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二线城市哈，有零星提供陪诊服务的公司，但是大多数的服务还是个人通过网络来接单的。这几年这个需求其实也是在逐渐增加的，不过这个其实并非是这个行业风口的第一次到来。在2015年前后的时候呢，国内也曾经出现了一批，比如说呢像易陪聊、贴心小护、安心陪诊这些针对陪诊服务的医疗服务的平台。那当中呢有一些甚至说拿到了上千万级别的天使轮投资，但是不久之后哈，这些平台大多是退场和销声匿迹的。那么现在来看，陪诊员再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就迎来了真正的发展风口呢？ 从长期趋势上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肯定是一个职业化的趋势。它就像这个物流一样，从 A 地到 B 地，这个需要人家的专业服务给你完成，你就省很多事了，你只要在网上去下单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物流公司呢，从最初开始的大家对他的不信任，到大家现在进行网购的时候，一点都不再想什么信任问题，我就网购了，付了钱了，肯定能到货啊，不存在就不到货的问题。这个需要一个时间啊。我认为这个陪诊职业的发展过程里面也有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大家对陪诊人员的不信任，到他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化的服务队伍。然后大家一旦付出这个钱之后，可以享受到比较信任的、可靠的、安全的服务。如果说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说他的职业化就来了。但是这个是一定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个陪诊人员队伍啊，以及医院，医院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然后陪诊服务的内容呢，它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以及健康问题，所以它和一般的物流呢还是有区别。它呢要求更谨慎、更严谨，然后呢准入的门槛呢要更高啊，所以确实是啊，这个行业的发展可能会比物流这个职业化队伍发展的这个时间要更长，但是市场的需求趋势是非常确定的、明显的，而且是呈上升的、增长的这个态势的，这是我的目前的一个理解。 好，那么童律师，您是否看好这个行业的风口期？ 这个行业啊，它能不能真正热起来，真正被市场被大家认可？首先讲了啊，它有这种需求，那么需求侧这一边呢，已需有了，但需要我们供给侧这一边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供给。它能否让大家认可？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这一种职业陪诊员，它会不会扰乱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合理配置？这个很重要。如果说提供了之后呢，会导致扰乱了这种医疗资源的分配。这个呢，它肯定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不允许它存在的，所以呢，它必须不扰乱这种医疗资源的分配。第二个呢，能不能规范化管理？可能我们看到了，职业陪诊员对患者来说，他可能是需要更加方便、更加高效，而且更加舒适，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他这种就医的体验感会增加好很多。那么这一种陪诊员，他问题是他能不能得到规范化管理？因为它里面会催生很多一些问题所在。如果它不能规范化管理，有些问题呢，它是非常麻烦的。那么第三个呢，能不能真正让社会认可和大家所接受，还需要它时间中进一步的确认，或者说时间中大家能不能接受它。所以我是觉得它这个问题能不能，还是要看它自己怎么做。首先东西是好的，也有这种需求，供给侧提供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尤其这个社会资本，它太追逐于利润了。实际上现在来说，这种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就像一个陪诊员，可能陪诊员以后还会分出更细的一个问题。其实你要追求利润，对资本投入那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件事情你单纯只追求利润，而不把这个事情当作一种事业来做，你这个利润是追求不长远的，而且这个行业也会做坏的。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实中很有市场需求，但是往往是管理不规范，最后导致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出现了一种合法和非法边缘之间的一种徘徊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希望呢，这种如果说这种行业真的是有很有意义的情况下，我觉得规范化的管理可能是更重要。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其实市场呢确实有这个陪诊方面的需求，但是对于相关服务的认可并没有完全建立。媒体的采访都透露了这么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无法陪父母看病的子女为父母下单之后呢，都是拜托陪诊员要尽心陪老人看病，但是大部分老人对于花钱购买陪诊的服务是不太认同的，甚至会要求子女和他们统一口径，对外说呢是来帮忙的朋友。其实对于这样的介绍，老人和陪诊员心里多少都是有一些尴尬的。那请问一下张老师，就是为什么老人对于花钱购买陪诊并不认同？另外啊，从社会对陪诊行业的认同感来看，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呢是这样，作为老人来讲呢，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手里没有钱，所以他们养成了比较节俭的习惯。他们觉得我这个事情如果一块钱能解决，我就不需要再花10块钱了。所以他那个年代的观念告诉他说，花钱买服务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第二一个呢，在老人的观念里，我生病了，子女照顾我，带我去医院看病，这是孩子们应该尽的孝心呀，对吧？但是现在孩子们都不来。换了一个陌生人来了，他心理上还是有点不太能接受，这跟他生活的年代是有关系。但是你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年代，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去接受了，很正常，孩子们很忙没有时间，那我花一点钱买专业的服务很好呀。所以我们不同的生长年代的人出来，他的观念是确定的，你改不了。所以老人有这个顾虑呢是可以理解。但是呢老人呢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说如果孩子很耐心的告诉他说我们现在请的这个是专业化的队伍，费用也不高，同时呢孩子们确实这个时间点我们没有时间，这个老人如果很清楚的感受过一次很专业的陪诊服务之后，他就不再会去说这个事情了。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没有接受之前有这些顾虑，但一旦他接受过比较很专业的陪诊服务之后，特别是他跟这个陪诊员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连接之后，他觉得这个陪诊员很好，服务的态度啊，做事的方式啊，对他的语气呀，他都能感受到这个温暖，感受到这种友好的话，他就不会再去反对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陪诊服务是否能够达到我们说的从市场角度去分析能够达到顾客的一个要求啊。我个人认为目前还很难去实现。然后再一个呢，像这个陪诊人员呢，他要进到医院里面去啊。那么医院呢会去评估，不能什么人都随便进去啊，那你是什么身份进去的，那么医院肯定要去问的。所以为什么他要不敢承认说这是一个陪诊的专业服务人员，就是因为在医院方的这个认可的范围之内呢，还没有把他作为一个职业服务人员来加以对待，他还是只认可就诊者的亲属，这个范围内的人他是认可，他可以放进到医院。所以这个也涉及到了医院管理层面的一个安全的界限的问题，所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是接受的过程。 嗯，确实哈，人们对一个行业的认知、了解、接受并且欢迎哈，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需要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如果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搜索陪诊服务哈，会发现有很多同类的陪诊，但是这个收费至少是很混乱的，比如说有的是收费200，有的收费300，还有的要价是2000、3000不等。那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个市场有一种比较混乱的看人下菜碟的感觉。另外呢，这个陪诊员作为病人的贴身陪伴哈，它也涉及到患者的这个生命健康，还包括比如说隐私信息啊，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正视陪诊员存在的价值的时候呢，应该也需要正视哈，一旦出现问题，所面临的这个风险。那么，童律师哈，在您看来有哪些风险哈可能会出现，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其实这种陪诊员啊，尽管是有市场的巨大需求，它是有很大风险。第一，它的这个价格，其实它有的时候这种陪诊员有类似导游这种性质，那这个价格呢，就可能就是刚才你所说的价格就不统一。这个不统一呢，会导致这种社会市场的这种恶性竞争，有的特别低，但它的服务特别差；有的呢，尽管服务还行，它的价格特别高。那么价格不统一呢，它这个可信度比较差。第二个呢，服务标准的不统一，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不可以做，它的要求是什么样，这个也不统一，也会导致整个市场的混乱。可能光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以后还好，它还是可以规范的。 关键呢，还有一些风险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就会侵害患者的个人信息。其实呢，个人信息啊很重要，尤其咱们那个民法典这一次单独把人的权利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他以前讲的物的权利、合同的权利，但是到了人的权利，这次是合同法里面提的。那么这次患者个人信息出现呢，一个老人来看病，不仅是他的这个病情的信息，什么病，连他家庭的情况他可能都会了解，甚至他家里他儿子干什么，收入情况也许跟病人聊天的过程中都知道了，甚至付费，比如说这个检查要1000块钱，付费怎么付？老年人去付，老年人去付呢，手机付费，然后呢还按着密码，甚至呢信用卡这个银行卡都是有密码，可能陪诊员全都掌握了他的信息，他的银行的账号密码全都知道，这些信息肯定会被他们所熟知。这些里面有一个陪诊员如果说想干点坏事，分分钟能让银行卡里面的钱全部变为他的钱了，所以这种会诱发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些发生。那么怎样子来保护患者的个人信息和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会扰乱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合理配置，主要是什么？号源变成了变相的一种黄牛，它实际上呢倒过来恶意竞争，掌握这些号源的一些特权，扰乱了这一种变成了变相的黄牛，这是一个风险。还有一个呢风险就是患者病情变化时的处理，病情如果正常的平整顺顺利利的就过来了，诊疗过程中出现病情变化怎么办？那么陪诊员有没有及时处置的权利？他如果处置不当会不会延误病情？延误了病情又是怎么赔偿？可能一个陪诊员收了你300块钱，但是他某个处置是有不当，导致病情变化了或者恶化了，甚至死亡了，你让人家赔个20-30万甚至300万，陪诊员也没办法去承担这个风险。那确实呢，病情变化怎么处置？亲人去发生了什么问题？很简单，亲人会本着这个他自己最优的方式去处理，而且即便是处理出来，也没有谁说因为子女延误了病情倒过来再又其他子女又告这个子女要求赔偿的。但是如果他作为职业陪诊员，那他就不一样了，还有这个知情权、签字权。但病情变化要做手术要紧急处理需要签字的时候，医院让这个陪同就诊的人签字，就诊人说我不是他的亲属，没法签字，那么医院呢肯定势必会耽误这种治疗，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实际上这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个呢，可能通过这种陪诊啊，他会诱导患者做一些事情，会出现那些利益链，医院就会连在一块儿。本来是让我去朝阳医院、大医院看病的，没问题。结果呢，一陪诊呢，变成了呢，把病人诱导到一个小医院、民营医院里面，出现了很长的利益链。告诉你，朝阳医院某某检查时间特别长，到另外一个医院就检查时间特别短。这种诱导啊，利益链的出现就会有很多。甚至呢，因为老年患者他的辨识力比较差嘛，会变成给他推销保健品，会给他变成推销一系列的一些广告，甚至一些养老钱拿出来投资。实际上是诈骗，最后呢出现一些刑事犯罪的一些案件，这些都是容易出现的一些风险。 相关的风险还不少，但目前确实也是很多都是市场自发的行为，没有形成一种职业，也没有相关的标准。然后职业陪诊师的客户需求也是非常不同的。现在呢好像基本上就是考相关从业者的自觉性哈。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了，目前他并没有形成规模，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要看看他继续怎么样的发展，然后再进行相关的约束。但是同样呢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有了相关的这个行业的出现，那么相关的规定和约束就要走在前面。我不知道张老师您怎么看？ 我认为应该有，只要市场上有一例这样的情况出现，哪怕它现在没有出现问题啊，那么作为市场监管主体就要考虑到这种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那么他在评估过这种风险之后就应该提前预判并制定出相关的规则，而不是等待出了问题之后他再出来管。我觉得这要进行规范的。在现在国家没有出台相关规定的时候呢，作为当事人来讲，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来讲，他应当有一个民事责任的一个分配的约定，就是说你去陪诊了，那我的被陪诊人员如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你要承担什么责任，你应当有一个契约的安排，而不是说付个钱把人拉走 OK 就不管了啊，一定会出现争议的。那么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争议就成为一个社会热点了，大家再去讨论它。但是我们说呢，通常来讲要找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陪护的一个公司，然后他有专业的法律人员给他出具一个专业的合同，但是我们说这种合同呢，他往往是站在这个陪护公司的角度去草拟的，他并没有站在这个委托人的角度去草拟，所以呢更容易侵害到委托人的利益。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呢，监管机构注意到之后做出一个警示，然后呢在设立这一类型的公司提供这一类型服务的时候呢，卫健委也好啊，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好啊，或者工商局也好，有一警示或者是提示啊，你不能够啊聘用什么样的人员，你要确保什么样的问题不发生。所以这一类的还是要从现在就开始就要规范，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领域呢会健康的发展，不至于说出现一些严重的侵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有必要是在初始的时候就注意并加以一个规范。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哈，佟律师您怎么看？ 既然有这种市场需求，也有这种风险存在，那我们不能说我不制定规则它就不存在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市场法律也好，规则也好，制度也好，它要根据这个现实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我是这么认为啊，就是说对目前成熟的事情我们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规则，那可能有些后面的一些可能会更加细化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衍生的一些服务目前还没到，可能我们一下子呢目前市场上没出现，倒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就是咱们的制度规则既不落后，但也无需超前，也无需超前。我是对成熟的一些事情是可以制定相关的规则的。那么对这个陪审员来说，那么我是认为呢，他还是要给他一个职业门槛，就业门槛，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行陪审的，要掌握下一定的医疗知识，一定的社会知识，一定的心理知识，而且呢对他来说呢要进行一个拒约措施。那么如果他违法犯罪的时候，我是能够跟踪，能够找到他，不能说他有违法犯罪行为我没办法去找到他，没办法去追究他的责任。这个陪审员要统一管理，要有个职业门槛，而且呢对这个陪审员呢要进行一个职业的培训，定期的一些培训考核。那么当然呢，对他的收费服务的标准，那么也要进行一个限制，而并不是说他自由。我们说的有些职业是自由职业，你自由职业并不等于行为自由，并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啊。那么这些呢还是要进行相应的进行一个评价制度和监督制度、投诉制度。还有一个呢，要对他的这个陪审行业的啊进行一些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一定要明确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绝对不能做，要把红名单、黑名单、白名单都给他列清楚，哪些是绝对不成。比如说不能以任何形式推销保健品、金融产品，诱导与陪诊无关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有诱导或怎么样。比如说刚才所说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是怎么样子来保护，这些一定要有相关的准则和职业道德。那么最后一个呢，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进行统一的管理，尤其这个平台我是觉得呢要有政府引导的一些平台，或者说我干脆呢就是由保险公司来建立的平台，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由保险公司来兜底，而这种保险公司往往是这个投健康险的一些保险公司。换句话，你投了健康险，我可以免费给你提供三次这种陪审服务，后面可以适当的收费。而且呢通过这种陪审呢，因为他这个费用支付啊往往是这个保险公司支付，那么这个支付的这一块呢还有保险公司来支付，可能保险公司更能够合理的配置这种资源，尽量减少这一种不合理的一些比如说利益的诱导啊。所以这种大平台的共性，有大家公认的一些统一平台、统一管理的介入，会减少这种违法的行为或者这种风险的发生。那么当然了，最后面是对这些扰乱医疗秩序的，比如说打着这个陪审员的名义实际上是黄牛，或者侵犯患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对他严厉打击，法律上呢肯定要对他重处或者处罚。这样子呢，我觉得从法律规则规范对目前成熟的一些情况进行法律规则规范，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也就是说呢，职业的陪诊员也是需要有监管的陪护。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需要有相关的标准，有相关的门槛。那么其实对于有需求的人来说呢，最贴身陪伴的就是陪诊员了。那么姜老师在您看来哈，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够进入到陪诊员的这样一个行当当中，这个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我觉得陪诊人员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在性格或者是情感需求上，他是比较能够与被陪诊的人员建立这个情感共振的一个人员，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没有爱心呢，很繁琐的这件事情跑上跑下哈，他是干不长的，因为他很繁琐，很费力气，可能不同的客户还有不同的要求，是吧？所以他需要这个人有非常强的爱心，然后第二他要非常有耐心。所以在遴选相关的陪诊工作人员的时候呢， 往往大家会选择那种有志愿，就是自己首先有意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进入这个领域。所以有一些兼职的陪诊人员，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有意向做些爱心的这些人士啊，他来做这个兼职陪诊，他想去做，他就不嫌麻烦啊，他就会有耐心啊，他就会有这个爱心。我认为对于这个选择什么人员适合的时候很重要的。第三个，我认为选择要注意的是，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员，他要进行一个无违法记录的一个审核。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能有比如说偷盗、打架、斗殴，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不存在治安的处罚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呢，他应该是一个道德水准相对较高的人来进入这个领域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陪护人员是老年人或者是儿童，这两类人员他对安全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是弱势群体，一旦出了问题，那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尤其是儿童，是灭顶之灾啊。所以在陪护儿童就诊的时候，各个家属的那的要求是会更高的。所以如果你不专业，你有不良的记录，那我根本就不可能让你去陪。所以他有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老年人的陪护，我们说老年人或者孕妇哈，我们他是需要有倾斜性保护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陪诊人员他没有这种职业服务的精神，没有去照料人员的想法的话，那我们说很可能会直接侵害弱势群体。所以这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一定要确保从事这个职业服务的人员呢道德水准要高，要有爱心，然后要有耐心。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未来肯定会有一个职业化的趋势，但是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医院专业服务的体系里面建立起市场上比较认可的几支比较好的这个职业的陪诊的队伍，肯定会有。但是呢最后一个专业他就提出了要求了，你比如说哈，你是陪什么类型的病人去就诊，他需要哪些专业性的服务，这个时候呢可能具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从事这个服务呢就更有市场化的趋势了，所以它是有门槛。因此上来讲，综合这四个条件你去评估一下的话，其实准入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陪诊它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需要专业规范，同时呢也需要用心用情。我们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让老人看病更加的便利嘛。那么除了个性化的职业陪诊员的发展之外，相关的普惠性的公共的陪诊服务是不是也应该跟上？佟律师你怎么看？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优化流程、优化布局啊，提高体验感，比如说通过线上挂号、预约就诊等这种网络的方式呢，优化这种资源的配置以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个短板，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问题和社工的问题啊，确实一直跟不上。那么这个志愿者和社工呢，实际上在欧美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啊是非常成熟的，我觉得可以借鉴。那么对一些确实比如经济上有困难的，或者说行动但是确实又是有需求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志愿者服务呢给他提供帮助。这个呢即便是咱们医院呢也可以组织这方面的人员。那么另外呢，就包括我们社工啊，对患者的服务啊，不仅是让他提供舒适高效方便的这种服务以外，还有就有些病吧可能看好了，但他回不到社会，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这个节奏和规律了。本来我是天天上班挣钱回家，整个家开支啊，现在我一生病会出现一些什么的，钱挣不回来，花钱会很多。我尽管病我是治愈了，甚至可以出院了，但是我出得了医院，我回不了社会，这些情况怎么办？它其实不仅是刚才所说的陪诊服务，还有更多的解决怎么样子重新回归社会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陪诊服务啊，只是我们对这个患者服务的一小部分，可以通过陪诊服务呢，我们医院呢可以建立起更好的，除了医疗服务之外，还有医疗服务衍生的各种服务，真正呢做到呢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可能这样子呢，可能我们这个大家就医的体验感也好，为真正为这个老百姓服务的这个角度也好，我是觉得可能会做得更好。 我们一方面呢期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形成的新行业能够逐渐的完善，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普惠性的就诊服务质量也得到提高。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